有来过。 我之前来是谁？哦，我知道 是谁？谁呀？ 没关系啦，只是 我想起来了， 只是上次比较， 而且我 正经。 上次很正经吗？ 上次很正经、啊。 我有听啊，我有听啊。然后我就一听，然后我就跟阿超说：“哎、欸，小丽的声音很 OK 哎、欸， 真的、 哦，小丽，你现在也是叫得很 对，很顺、啊， 很上手， 又很顺。 因为我从来没有叫过你啊，所以我叫 很，所以 他 很容易、哦。可是因为我就我还甚至想说，要帮你就是再塔个声，你叫做、 哦、 你就叫做杨小丽， 杨小丽， 这样也不行啊，就不要带 就杨小丽，谁管他、啊？ 阮小丽，阮小丽。”然后还乐配的那种，姓阮 阮，我意会过来了， 要姓阮，因为我是乐配。 那我会想要叫阮月娇。 我决定这一集我录一个小时，我就会把它拆两集，就是直接就是剪两集，所以你可以畅所欲言。 你等一下八点 live 吗？ 对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半小时时间可以录。 他真的很紧，他真的很 我很谨慎，我 很 慎重 哎、 欸，我连晚餐都吃饱了呢。 对啊，我吓歪我哎、欸！ 你是在考指考吗？ 怕录到一半把抖音。 对啊，我还生气。 你昨天喝到几点？ 六。 Oh my god！ 啊，那是今天吧？ 啊、对，好早哦， 正常发挥。 他有时候都到九点，然后十点 上。我有时候到十点半。 嗯，啊，你都，你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你都可以喝吗？ 任何一个地方其实好像可以耶，我只是挑有酒就是可以，场所不用。 不挑场所， 嗯， 不挑场所， 不挑， 反正有酒就可以了。 那你做爱挑场所吗？ 挑哎、欸， 很挑吗？嗯，真的、哦， 不能太硬的地方。 你知道在床， 就是 床 木板那种就不行， 不行， 木板不行。 木板铺榻榻米啊，就铺那个。 我觉得榻榻米很硬呢、欸， 哎、欸，而且榻榻米会溜坡、欸， 对 对啊， 一场硬战 啊，因为。 不是榻榻米，如果你跪的话，你膝盖是会有点微六陪呢。 对啊，佩妮，你有跪过吗？在榻榻米上？ 好像有哎、欸， 是真的被罚跪、 欸？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木板，可是我都有铺那个啊。 是真的被罚跪那一种吗？ 才不是呢，是跪了。 你说认真的做错事，你真的做错事情了， 认真只是跪了、欸，就 跪个半小时那种。 还要开始喽！欢迎收听《Daily Reality 日记》。今天是西元2020年的5月25号，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兴奋， 臭那小啊！ 我哎、欸，我的 partner 最近好呛，超呛的。 你要今天这一集，我们敲了大概一个月， 哎、 欸， 对， 敲了一个月， 对， 然后是他算是半自愿报名，因为他在回复我限动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心中就有名单是你。但是呢，我还在想说，他有什么题目是比较好发挥的？因为这个好朋友他讲话非常非常的好笑，就是我跟他如果认真聊天的话，就是可能五句里面我就可以笑出来那一种。但偏偏平常我们又很少会就是联系，因为实在太爱喝酒了。他刚昨天喝到几点？ 嗯，六 六点，听声音应该听得出来。 今天六点 ， 他有点酒嗓。 对， 好，然后呢，我们就想到一个主题，是他非常好发挥的，因为他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站柜，我们就想说，我们不如就邀请他来聊，在百货公司里面除了卖东西之外，在那个 除了站柜之外也能站壁吗？ 你应该不是属于站壁的吧？ 我不站壁。 OK， 好，然后我就想了一个主题，我想说太棒了，我想到一个主题好适合你，就是在百货公司站柜的时候，试衣间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或者是百货公司发生的任何事。哦。然后我还给他功课，我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用第一人称来讲这件事情，就是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都可以讲。因此呢，为了保护我这个好朋友，我们就在 IG 上面就想说，那是不是要取个就是化名这样？于是乎呢，我就说你要不要取个化名？然后我这个好朋友自己说小丽吗？然后我就说，请问你是要开记者会吗？然后戴墨镜那一种。然后到要是确定跟他敲好时间之后呢，我就想说，好吧，那你就叫做小丽好了。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这个好朋友就叫做小丽。你们也不要来私讯问我说小丽是谁，因为要保护我们当事人。 如果他声音就是被认出来的话，我也没话都。 声音认出来，如果有人问我说是谁谁谁吗？我可以说是吗？ 但我都喝成这样，声音这样还认得出来吗？ 还故意， 我故意呢， 你故意喝 我。 你为了这个通告很辛苦呢， 当然、啊， 而且还没有配耶， 有一杯饮料， 春芳号， 热情掌声欢迎我的好朋友小丽，来来来，小丽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站柜日记，嗯，试衣间里 不只是只有试穿， 哦对， 试衣间里面不止只有试穿，你站柜多久，小丽？我要一直叫小丽，小丽，小丽。 对，我真的很怕你叫出 我 本名， 我自己也很怕。 因为刚刚在叫小叶的时候，我一直在看你的眼神，我想说我很害怕。 我们会提醒他， 而且我们有在开录之前有做一个小小的约定，就是我只要不小心叫出小丽的本名，我们会集体安静，就是会哎，对，这样比较好剪，比较好剪。好，小丽，你站柜站多久？ 从刚退伍站到现在，大概 好像站很久，七年， 差不多七年， 有换过 柜？七年，那有养吗？ 他应该随 时不死，哎， 时不 长， 而且有人吗？ 你那个可能是养，那个这样可能要看医生吧， 就是有点微干癣这样。 可以， 好啦，哦，小丽还有一个很好笑的地方是，我就说，哎，我的搭档 Peggy 很想要跟你碰面聊天，因为他我就跟 Peggy 讲说小丽有多好笑，这样我就说你们什么时候要见一见居奶佩姬这样，然后小丽问我说他真的有居奶吗？我说没有啦，开玩笑，他只有 D 而已啦，他是 D 奶佩姬，然后小丽就说哦是奶姬， 立刻就，然后我就说那立刻敲时间，就冲着他叫我奶姬。 奶姬好了，人物都介绍完了，可以认真聊了。好，你站柜站了七年，换过柜位跟百货公司吗？ 百货公司有柜位跟，就是品牌跟百货都换过。 嗯，然后都是同样是在卖服饰。 有卖过配件，先卖配件，然后后来才转服饰的。 可以讲上一间公司吗？ 上一间公司哦，它其实就是一个一般人不会知道的品牌。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很妙，想说刚退伍，那不然我先找个工作去试试看好了。然后好就是正常上班嘛，结果因为我是单人柜，单人柜的话就是你不可能每天都一个人上班，晚上我就会请个工读生妹妹，我就找了义大，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在那附近之类的，然后我找了一个义大的妹妹，然后她就很爱看淘宝，有一天呢她就说哎，小丽， 你那时候就叫小丽了。 对，我那时候叫小丽，因为我刚刚你刚刚我发现我停了大概一秒吗？我刚刚差点尿漏一滴，尿直接漏一滴。我 小丽 说：“哎，小丽，我说干嘛？你看这个。”然后他就把手机给我看，傻抱怨那个是我们家商卖的商品。然后我说：“哎，怎么会可以一模一样？可是那个商品在我们家卖的价格是他在淘宝上看的大概 maybe 有十倍吧，这样。然后我就说我来看看差别，我找到差别了。 差别是什么？ 差别就差在我们家的那个是有盖上钢印的，等于说我发现我们公司是，我觉得淘宝它有可能别的地方买，可能大量下单，然后再盖自己的钢印，然后再贩售，这样。 就从有从1000块变到10000块吗？ 可能从几百块变成几千块，哇！而且那个公司它的那个，他的折扣下得很怪， 真的哦。 因为我这样，有关油水的事可以说吗？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你知道百货就很爱抓账或什么之类的嘛？那比如说这个包包，我们现在是卖8折，假设8折是2500好了，然后下礼拜我们突然就下杀，比如说这个包包500块就卖，可是我有时候我请工读生或请代班，是请一些阿姨或什么之类的，他就不知道，他一样卖8折，然后就跟我说：“哎，小丽，我那个包包卖错价钱了，这样。”结果他，然后他说卖错价钱了，那是不是我们等于说，如果报回公司，就是会多钱？我就说好，姐没关系，500你先收着，我们就报回公司。 这算是 commission 哎， 就是 中间的佣金。 对，如果是站过柜的人，就会知道说，你们比如说有特别的单一折扣的东西，或是跟平常的特价是不一样的，你就可以抓中间的一点小东西。 哇，捞油水， 对啊，不然怎么富有？ 哇，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 真哎、欸，真的耶，的可以出书了。 对啊，如果一夜致富， 真的哎。 所以你从那一个品牌，那品牌现在还有吗？ 没有，哎呦，我跟你说，我前几天在找，因为我在前几天在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讲这件事情，然后讲一讲，他说哪个牌子啊？我说我先找找看，因为我现在连拼都拼不出那个牌子。 真的假的？ 这个牌子真的没有人 知道，是被你们搞掉的，油水都被你们抽光。 不可能， 真的哦。 那个牌子真的没有人知道， 还是大家都上虾皮买了，就可能也没有想要让他们赚。 我觉得我那共生没可能有跟人家讲。 哎， 真的很荒谬哎、欸。 所以说那间你后来到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在 L 牌， 在 L 牌 就是卖服饰嘛，对不对？ 其实那他们也有配件 哦，是哦，是因为大家都只知道他是服饰。 对 ，OK， 我们今天要教你怎么站柜啊，叫赛啊， 比较想抓战，比较想抓战兵。 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站柜有7年的经验，你在柜上应该发生过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吧？ 真的是什么都有，都要看你们想听哪一种。 我们先从浅的，因为我今天留很多时间给小丽，你可以。 而且我们还已经抓好，如果时间过长，我们就直接剪上下集。 对，就看小丽的故事量有多多。你的量多吗？ 资料库是满的。 还说量多，好，先讲。浅的好了，你对于百货有什么想问的吗 ，Peggy？ 哦，先撇开新三色， 我知道你脑中一直有新三色。 那我没有， 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 无话可问， 因为你很爱说我很没有前戏，我现在就是前戏做主，要吊住他的胃口。有什么普遍级的要问的？ 普遍级要问的、哦， 最喜欢哪一种客人？ 当然就是进来，然后我们都会有点，其实你说你不挑客人是不可能，你一看就会知道那个人的那个魁是怎么样。 真的假的？ 哎、欸，那我想知道。 好。 通常下大单的客人跟我们想的是不是不一样？ 下大单的客人在你的资料库里面，下大单的客人 赶快捞。 对，大部分都长什么样？ 其实都是 怎么感受那个亏？ 感受得出来，但是只有微少数的是那种很朴素，朴素到也不行，然后可是意外的大卖。 因为听说有一些他们就是会去买那种，就是那种像是专柜啊、精品类的。有的客人他们进去，他们是你想不到的，是你没有想要服务，但是他们可能会下大单的，哦、像是请 Sleep Body 啊，然后或、就是、 真的有这款哦， 有吗？ 有。 好，我在 IG 上面有那个贴限动，就有人问你问很基本，他说是不是要讨好楼管？ 不用啊， 不用。 哦，我对楼管有点违发脾气过，哎， 真的、哦。 因为哦。这是一个故事，也可以说吗？ 好，可以啊。 反正就是，百货很爱抓，比如说我们几点数这件事情。那假设今天是，比如说，如果在巨蛋就会有那个超级卡的那个点数。 对、 那如果我们买东西，我自己也可以买我们家东西嘛。 对。 对啊，那我们就是我自己买，那我可以自己可以几点，理所当然嘛。集完之后，可能隔了半年，楼管就会突然冒出来说：“那个你们这一笔账啊，你有几点？”那个发票可以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吗？ 半年后， 认真半年， 他是在刁你吗？ 认真半年，他就是说，因为你们这样有可能就是偷几客人的点数。我说 抽查吧，对不对？ 每一笔机会，比如说你可能超过5000，可能他就是、他就会来查。但是有时候亲朋好友买，那他说、我没有超级卡，那给你集之类的，我就集了嘛。谁会留发票超过那？ 对呀、 我就说，我没有留发票的习惯哎。他说哦，那点数可能就要扣掉。然后说哦好，然后就进去拿包包，然后就把那个卡箱丢在桌上。 可是他这样是合理的吗？还是他就是想要 丢？我有点还在微上诉中 真的、 哦就是 我觉得要上诉啊，楼管真的好急哦。 那真的很值得上诉因为你也是客户啊。 对啊， 因为是你花你自己的钱买的、啊。 对， 但是你想的话又觉得说，我一直对他们发脾气好像也不是办法，因为感觉是上面的人叫他们做的，就是因为他们每次就是你对他们发脾气，然后他们就是也是用那种无可奈何的脸在看你。就也没什么乐趣，要凶就要凶到最对的那个人， 还是就直接离职，然后就直接来 shopping， 看你怎么聊。还有一题是不是很容易被扣钱？会吗？ 不会啊， 盘点 哦哦有 有吧有啦， 盘点有 最多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盘点要赔钱要扣钱。 盘点呢，就是我们每一段时间就要来盘说我们的库存量是否正确。那如果有少的话就 loss 掉东西嘛。那假设客人偷的那我们也抓不到，那就是有店员赔。我记得我刚到职的时候。 那是 share 吗？就是一起赔吗？ 看公司，有一些是分年资，或是你到职时间比较短的话可能赔比较少。 哦， 对，因为你可能掉的东西是很久之前的东西，可是那时候你根本就还没来上班。 对呀，这种屁事。 所以就是 衰。 但是我那时候真的是，我一到职的时候赔一波 多少？ 多少？ 我第一个月赔5000， 然后最多你 凭什么？ 最多你赔过多少？ 就5000、啊， 就5000， 个人5000。 哇！ 我第一个月呢，到职第一个月。 所以，那你如果你依照刚刚那么算的话，你应该是算赔最少， 少200算少吗？ 要是， 然后主管说，我已经有帮你把那个拉到最低了，这样。 拉到最低才5， 那些盘不到的东西是谁拿走？客人吗？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真的有问题，因为 我没有在怀疑某一个同事。 你说你们贵的 某个同事，就是离职前，对，离职前的同事 偷一波， 然后也罚不到他，他有被 share 到要一起罚钱，就扣月薪啊。 你懂那个，就是你懂说，比如说哦，东西假设我们也没有证据说是他，但假设今天东西是我偷的，好了， 然后你离职， 我们大家一起 share 掉。 对啊， 你们一起帮我买这些东西。 假如说他偷3万，他可能他虽然离职，但他可能也被扣到钱，因为薪水还没拿到。但他可能偷3万东西，他只 share 到5000。你花5000买3万，其他都是你同事帮你出， 气疯吧？ 气疯！ 哎，好，而且你才刚进去一个月就5000，我跟你讲，我已经含泪离职。 我那时候超菜的，我就也不敢说什么，说5000哦，哦，好啊。 然后我还有听到一个，听说仓库里面是没有摄影机的，是真的吗？ 你说有还是没有？ 是没有摄影机的， 有一些有哎、欸。 哦，真的、哦，因为我听 我们家没有， 我有听过有一家是没有摄影机的。就是你要跟林柜相处好，如果你没相处好，就会偷你家的东西，然后让你们那一柜赔死。 我就问一句，他们人员多差？ 就是 不可能吧？ 真的？ 仓库是 公用吗？我觉得我有好像我有些腔调要收哎、欸， 因为你开始有自己的本性出来。 对， 哎、 我就问 一 句， 仓库， 没有摄影机。 等一下，那仓库是大家共用哦？ 是大家 共 用， 那这样怎么在里面？ 我就有 乱问、 啊，我就。这个是等一下的故事啦。 急 然后我就问那个人说，仓库为什么里面没有摄影机？他说，因为公司觉得仓库里面就是员工可能会在里面吃饭或什么的，会有一种隐私，所以就不设摄影机， 或者是换衣服， 对之类的，所以他们就不设摄影机。哦、可是这样就变成他们就要去讨好，不是讨好，就是跟临柜相处，如果要不然就是被冲康。然后我认识那个人，他是卖鞋子的，然后他的就是曾经最高纪录，他们一个月被偷了3万块的鞋子哦。可就找不到，知道他们那一柜人还很少，3个人 share 掉3万块，一个人要赔1万块。 谢谢谢谢 谢谢谢 大哭哎、欸， 真的很疯， 谢谢。 等一下关麦再跟你讲，你应该不认识，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好， 另外还有在试衣间，如果客人觉得好看，他直接穿走，然后还硬说已经结账，怎么办？会有这种客人吗？ 我就会跟他说，真的没有结账、啊，你真的没有结账、啊， 而且你们柜位应该有摄影机吧？ 其实没有哎、欸， 那就不说哪一柜了。 真的不能说哪一柜耶， 因为我们家蛮欠偷的、欸。 你们家很值得偷啊。 我们家认真偷， 你们家任何东西都很可以偷，背包、帽子、裤子， 什么都可以偷。 我等一下再私底下询问小丽是哪一柜 哦，可以， 因为好好奇哦。 他们家的东西，我每次就是很想问的时候，就发现单价很高，可是又很好看。 哦，好，那晚点问。 对，好。大概差不多普遍级的就是这一些，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要聊的就是限制级。 哇哦！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很期待哦。我跟你说，我现在有 点水哦。 你刚刚那个哦， 他要先弄湿自己的喉咙， 怎么办呢、啊？小丽， 莉莉桑， 他先一直叫你莉莉桑， 对我一直叫莉莉桑，我觉得。 我们直接来切入重点，你站柜的时候限制级的故事，你有没有曾经发生过客人换衣服的时候，呼喊你们进去？ 有哎、欸。 怎么喊？ 哇！我跟你说，期待，我最喜欢这个情节了。 你们那个听众朋友，你们倒回去5分钟前，Peggy 的语调不是这样，他的语调是说：“啊，真的哦，好过分哦，啊，怎么这样啊？等一下，等一下，5000块。”然后一提到限制级说有没有客人换进去，就说哇，笑砸不， 直接爽起来，直接爽起来。 有没有呼喊过你们进去？ 我跟你说，那个人很妙，因为、这个客人他都会挑我一个人的时候， 男客女客， 男客，他会挑我一个人上班的时候来， 然后 他就会先传，因为有时候主顾客我们会有加 line， 对对对， 然后就是比如说他想要知道什么商品讯息会比较方便，这样，他就说你等一下是一个人吗？我就说、哦，对，等晚上是只有我这样，他就说好，那我等一下过去， 等一下，廖佩姬。因为我们戴小丽可能听不到，但因为我们俩戴耳机，她在麦克风那边发出任何一种的声音。 你说小闷哼吗？ 一种小闷哼的声音，我听了很刺耳，就觉得好干扰哦。你可以让来宾好好讲故事，因为他一直，你刚刚讲到说，就是他问我是不是一个人，然后他就， 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他一直。 怎么啦？ 好，然后你可以继续这样，没关系的，我觉得很有节目效果。 所以听众是听得到那个闷哼的， 是听得到闷哼的，因为你在现场没有戴耳机 哦， 很清楚。 好，反正呢，就是他就是问完了嘛，那他也就过来了， 嗯， 然后就说，因为我其实就是认真想要做他生意而已，可是他就很爱撩我， 嗯， 那我想说，那有业绩嘛，没差，让你撩， 嗯， 我就拿了裤子给他试，他就说哦，有裤子吗？我说有啊，然后那这样条你拿进去试。他就穿了一阵子，我想怎么好像不过就换个裤子，怎么那么久这样、嗯？后来我才发现他在里面传赖给我。 什么什么？不要笑，等一下， 等一下，你可以想到那个画面吗？他在外面等他等很久，他在里面传赖，他也在等他。 对，因为我就是那个时候刚好就没有在看手机，然后我想怎么那么久？ 嗯， 然后我又不想要去看， 对， 然后我就想要那不然玩个手机好了。嗯，发现他传赖给我说， 他传什么？ 他说。欸，你可以进来一下吗？ 嗯， 然后我就想说，嗯，所以现在要用这个方式讲话嘛？那我就回他嘛，嗯、我说怎么了？嗯、太大太小嘛、嗯？这样，他就说 太紧， 我不知道裤头这样可不可以？然后我就说你觉得可以就可以啊？什么叫？我就说你就觉得可以就可以、啊？他说不然你帮我看一下好了。 嗯， 我说好，那你等我一下。 嗯， 然后我想说，因为其实我胆子也是没有在小， 嗯， 我就看你想要闭上眼吗？我就进去，我就说，因为我就先打开一点点。我 等一下，帅吗？ 不帅， 不帅。 还你们叫大家一起去，阿姨很有经验啊，林贵阿姨啊。 我说你等我一下，我叫阿姨过来一下。 对、啊，阿姨用叫该杀你等起来。 马上说刚好刚好，他就是。也没有到，他也没有，就普很普、 啊， 但是很高。但是因为谣传他就是喜欢男性这样子、嗯，然后有人跟我说他的就是很巨， 啊、 他说他很巨， 嗯。 然后我想说，不然就是顺便看看这样。可是我觉得要拉开的前一秒，我又有点退却了。我想说，万一真的巨到我想笑怎么办？ 是不是也不能太大？太大或太小都会想笑场， 会 对不对？ 你已经是觉得说。什么啦的那种感觉，然后 是凶悍吧？ 你要干嘛啦的那种感觉？ 还是 Peggy 不会笑？ 你不会笑吗？ 你看到很巨大的，你不会笑？ 我会吓一跳啊！要笑什么？ 他个公公， 不是就如果荒唐的大呢？ 对啊， 很 荒唐 的 大会想笑。 我跟他说可以借我拿，等一下我拿个手机， 我先拍现灯。 我想跟阿里山神木合照。 我现在还去换衣服，换好看一点的。 我补个妆，我补个妆先。 好，然后你再拉开帘子的时候， 我拉开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嗯、但是他就一度要把那个裤头解开。他说，因为他说你看这样扣起来，这样会不会太紧？然后我就怎么样说不会，然后就出去了。他说哎、欸，然后就说他就发出个哎、欸，就怎么就这样而已的那种，对不对？哎， 小蛋鸡嘞。 然后就因为我在外面，我就想说真的是没兴趣、欸。嗯，然后他说你不再看一下吗？ 嗯， 我就要继续再看一下。 我会变魔术。你 要来看我家的猫吗？ 还是你要一起看星星吗？ 所以我又再回去再看了第二次。 嗯， 有什么惊人的变化吗？ 第二次他就是很快速的，就是有点微露毛让我看到，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太恶，因为就觉得、嗯、因为你又不是帅的，你在那边闹什么啦？就是冲。干嘛啦？ 所以最后漏到哪里？ 还没有到根部，但我觉得已经快要有点微根部的地方了。 所以你没有看到， 就是一片森林吗？ 可是不得不说，他就是穿合身的裤子的时候，就是几普哎、欸， 真的假的？ 就是几普， 搞不好他就只是那个啊， 塞馒头， 很饿吗？是很饿，当兵是不是？ 行军到一半觉得很饿，可以顺便拿出来。 我这里有，还好我有带。 哎，太疯！好，这个是 黑糖口味。 明天带葱花的。 喜咸， 喜咸，那应该是我藏的吧？我个人比较不喜甜。我们这一集是山东馒头要来置入吧？ 欢迎找我们业配。 好，这个是你没有兴趣的客人， 对， 那你可以、 欸。他没有站起来吗？ 他没有站起来，但站起来的有别的的。 好，那我听站起来的来。 对啊， 你要听站起来的。 对， 站起来的是有一次呢，我在 L 牌工作的时候，然后反正那个时候 L 牌哦 ，L 牌的时候，嗯、某一间某一个点在做周年庆， 嗯， 然后主管就叫我去支援， 嗯， 然后就去支援了嘛，结果我就。 正常上班，我就接到一组家庭客，嗯，然后呢，他就跟我看了一个外套，嗯，他就说，哎，之前没有看过你什么之类，就瞎聊，我就说，哦，因为我不在这个点，我在另外一个点，嗯，他说，那我可以找你买吗？嗯，我说，哈，可是不行，因为你这个商品的话是这一间店的独家，嗯，然后我那个点是不能卖这个的。他说，哦，好吧，那没关系，那你在哪个点？那我就跟他讲我在哪个点，因为我想说可能之后他会找我买，嗯，哎，打个嗝。 哦，是九格吗？ 对，还在薄，还在薄， 八个嘴。 然后反正后来他就是真的有过来找我买衣服，嗯、 特别去你的那一柜。 对，然后很奇怪，都很爱问说我是不是自己一个人上班，他就来。但是第一次很正常哦，他就是买了一件上衣，红色上衣，回去之后我就也不疑有他，反正他就又加了 LINE 嘛，嗯，他就拍自拍照给我看说穿这样好看吗？嗯。然后我想说剖个烂好了，我说很好看哎、欸，我说就是非常刚好，就是 你说认真剖烂吗？ 就是没有口头上的， 因为我的 partner 很喜欢认真剖。 我说 shut up， 温热感，温热感。 这一集是 Lily Song， 哦 Lily Song。 然后我就想说，你就是一个人夫嘛，嗯、所以我就是 确定他是结婚， 确定，因为他那天是带老婆跟女儿来的。 天哪， 然后 帅吗？ 哎，蛮斯文的、哦， 真的 蛮斯文的，长得是 OK 的那一种。我们就因为我们几个同事很无聊，就是我们还去查那个人的脸书。是后面发生一些事情之后，我们就去查他脸书。好，他后来就找我买衣服嘛。嗯、 他跨县市吗？ 没有，他在就是一样在 同一个县市， 在同一个县市， 只是 不同的点。 对对 对，不同点。然后他就开始就是会每天就是早安晚安啊什么，哎、啊、你有没有吃饱这样子？但我都觉得好像可能他无聊吧。 对， 我就觉得你可能无聊问问的，我就开始回。然后他就说，他就叫我帅弟这样、嗯。然后我就说，嘿，他说啊，你有没有交女朋友什么之类的？嗯、我说哦，现在没有这个打算。嗯，他说是哦，哦，哎，你很可爱呢，这样。嗯、我说谢谢谢谢，很多人讲的哦。 自己哎、欸，我你不能露出你平常的， 收敛一下。然后我反正他就说，那下次可以找你吃饭吗？嗯，我说嗯，啊，你不是要陪小朋友吗？对啊，嗯、你还有。家庭要顾欸，不要在那边、嗯、还是你是想喝酒，就想要把它导向一个那种兄弟情的走向。 喝酒 不是，我想要把它导向兄弟情的那种走向。 巴蒂巴蒂的感觉， 对对对，就对骂金骂还是什么那种。结果他有一次就过来，他说：“哎、欸，你跟我，你知道我以前其实有交过男朋友吗？” 他自己跟你说， 他自己突然的就讲了， 突然真心告白。 想说干嘛啦？干嘛啦？为什么每次都要丢难题给我？然后我就说真的假的，我说哦看不出来，他说对啊，而且就是像你这种类型的，然后我就说是哦，想要讲到人，我说是哦，他说对啊，所以那个时候看到你其实就是有点 兴奋， 对，他跟他讲兴奋，他就真的讲兴奋两个字，我想到你也太狂妄了吧，这个人 用兴奋两个字， 他用兴奋， 性兴奋， 对，然后就因为我想说你敢讲，那我不然我说兴奋是哪种程度，嗯， 哪个方面， 我说是会有 key 车的那种吗？ 你 问他祈求，文字刁他， 文字问啊， 祈求， 哇、wow ， 是有祈求吗？ 他就说， 因为我跟你说，小丽这个人就是，你如果敢问，他也是没在怕，嗯，对，所以就是今天要来上这一集，他就是完全也没有在怕，他就觉得有故事就讲，所以 来讲，我要听他祈求、嗯， 好，那你就问他是祈求， 我就说是祈求那一种吗？他就说他我有很努力克制，然后我就说哦，那、啊、你干嘛克制？你自己要玩那来啊！你现在要这样是不是？嗯，下次去找你再给你看这样。我就说哦，然后突然瞬间自己觉得有点 嘴软， 干嘛啦？因为我只是想要这边跟你这样搭嘴够这样那种，我只想要搭嘴够啊。 没有啊，我不开玩笑的。 他结果他给我来真的呢，他有一次真的来四川的， 然后 结果。 有先问你是不是一个人吗？ 当然每次都必问的。 okay, 他就在四川的时候，他就说第一，然后我就说嘿，他说。哎、欸，你可以进来一下吗？我想到你又不是第一个叫我进去的人了，也没什么嘛，我就进去哦。 我跟 Kika， 我爱 Kika。 一进去哦，他就是直接处于一个，他有穿裤子，可是就处于一个大 Kika 的状态。 内、嗯、裤、嗯、是撑起来的， 就是他有穿，他是穿裤子， 对， 所以是有外裤的。 哦，好好好， 但是那个形状就是这样。 哇、wow ， 你说一根一根， 那有 huge 吗？ 普通就普 普、 oh, ，OK， 目测。 14吧，哦，13、14， 就是正 有点为国人平均值那种感觉。嗯、 没有啊， 没有 国 人平均值 才十吗？ 嗯，我们有一集聊这个，国人平均值是九点多，快还不到十， 九点多， 所以他已经 到底是谁在拖累？ 九点， 所以我们是不是都台湾之光？ 哎、欸，刚刚那就是来宾，我们怕被踏伐。 啊，对不起啦，真的有人，对不起，对不起， 真的有人啦，真的。 哎、欸，我还帮拜拜的，对不起， 帮你补充一句。技巧好比较重要啦， 对啊， 對對對對， 短小精干。 你如果这样很大拱拱烂怎么办？对不对？ 等一下， 对啦， 对不对？ 卖这拱烂， 拱烂也不行， 拱烂不行啦。 好，反正我讲没办法，然后我就进去，然后就说，哎、欸， 他撑起，这 对，然后可是他表情是正常的、哦，没有异状、哦嗯，就是很像平常的表情，嗯， 但下体却大踢球， 对，下面却大踢球， oh、他整个很矛盾，他就说你。觉得这样穿起来怎么样？我就想说，你说这样吗？我还比他就是鼓起来的地方，我说、哦、你说这样正常吗？还是、嗯、他说哦没有，因为就是看到你就有点就是忍不住这样。我说哦谢谢啦，对我就说谢谢啦。他说可不可以抱一下？我就想说，因为我那半秒我就想说，我如果抱他的话，我让他抱的话，他是不是他的屌是不是会碰到我？ 对， 我要吗？我要吗？我在想快速的这样想， 还是你说上半身抱，然后屁股就是很远？ 你说哦抱一半， 对抱一半。 我当下只有想说，我如果抱了他会买吗？抱了他会买吗？嗯， 嗯先说你会不会买？ 对，我就想说，如果抱会买吗？抱看好了。嗯、哦，然后我就给他抱，他给我贴很近， 真的假的？ 近。 所以你们在那里就是棒打老虎吗？ 没有，因为 应该有掏出来吗？ 没有掏出来， 没有掏出来。你有伸手摸吗？ 没有，就是我是那种有点微拍他背那种，就是好啦好啦， 骂金骂。 好了啦，好 了好 了，哎呀，哎有抱到就好了。 好了好了，冷静。 哎呀，行吧，那个，哎， 所以他贴很近， 晚一点。 他就因为你已经感觉到你的，他那个很烫呢、欸，他那边是蛮高温的。你知道那边其实有时候是蛮热的吧？ 你知道吗 ，Peggy？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啦， 你知道 ，Sure， of course。 你是不是太久没有被烫到啊？ 哎，你很久没有烫口了吧？ 我没有要在这一集跟你们讨论我多久、嗯哦、，OK？ 我就不能在 他被前面几个来宾就是弄过之后，他现在就是你知道很有那种主持人的范儿，就是 他现在防备心很重， 对，防备心很重，所以是在 fight。 我只想知道，好，我们继续回来这个主题。 你问你问 所以他就这样被他贴着贴很紧。 对啊，因为我就赌说他会买啊。 好，所以就是你们就只有抱，就这样子。 这个故事就结束 了，他就放过你了。 对啊， 之后有陆续联络吗？ 因为我没有让他得逞，但是我觉得他也是蛮、哦、算事项。 我们不要听没有得逞的故事。 我有得逞的是再接下一个。 OK， 好。 我们哎、欸，我发现我们这个来宾啊，他会自己说， 我有自己铺陈， 他有自己铺陈。 哎、嗯欸，很用心， 我有我的节奏啊。 好，给你掌声。 但还是没有配。 我也给自己，还是没有配。好，之后就是 line 上面联络而已嘛。 那他有结账吗？那一笔他是我跟你说。